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番外第29集，章鱼师兄。冬至的身体早已在深渊地狱时就已经跟波贝叶同归于尽，彻底毁灭了，而现在的躯壳则是龙身用自身的力量为他重塑的。换句话说，冬至的确已经死了，而且因为冬至的力量比苏桓或者小昭更大，也就会对世间平衡的规则造成更不稳定的影响。阴差必然是一眼看穿了这一点，所以非要将他拘走。 是不是也因为龙身分了一部分力量给我，所以才导致从深渊归来之后，自己体内残余的魔气迟迟无法驱除？ 见冬至抱住自己又不说话了，龙身略微疑惑的侧手，反将人压到床上。因为这个姿势，冬至的 T 恤往上卷起，露出了一截白皙的腰身，清瘦之中又有紧绷的肌肉，触感极好。龙身刚上手摸了一下，冬至的眼神就变得迷离起来。冬至勉强定了定神， 别作弊啊。 刚才龙身在碰到他的时候，不声不响的就以真气侵入灵台，冬至差点又着了道。冬至发现他那个高冷寡言的师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这寡言倒是还寡言，只是现在常常会干一些赖皮的事情，与高冷渐行渐远。不过冬至想想龙身在那本笔记里对看潮生他们做的事情，可能高冷二字一开始就没沾过边，只是冬至一直错认而已。 师父，你的魔气到底什么时候能彻底去除？ 冬至被摸得心惊神摇，忍不住捉住对方的一只在自己小腹上流连的手。现在的龙身自然也很有魅力，但冬至无法确定他是否因为受了魔气影响，从深渊回来之后兴趣才特别大，频频主动。 不知道，但没关系，他无法控制我的心神。怎么？ 那你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拿魔气来当挡箭牌了？ 不会。 龙身实事求是道，拨开了冬至松松握住他的手，继续往下。在理智彻底沦陷之前，冬至听见龙身似乎说了句， 你不就喜欢这样的吗？ 我什么时候喜欢这样的了？ 冬至迷迷糊糊地想着，随即被卷入了混乱的意识之中，再也顾不上说话了。隔日下午，冬至终于舍得跟柔软的床铺分离，龙身却已经在外面办完事回来了。龙身带回了一个不错的消息，尹族长他们根据邓斌提供的地点，终于调出了那天邓斌出入南云路的监控，时间的确就在苏桓事发的时候。如此一来，邓斌也就有了不在场证明。虽然鬼影伪装成邓斌出入邓家的监控也还在，但两者相较，邓斌最后不会被定罪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了。不过苏家一心认定邓斌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，一直不肯罢休，三番两次去找邓家闹。这种事情已经超过了尹族长他们的工作范围，警察对此也无能为力。早在邓斌当初看中苏桓的外表，一心想要娶她进门的时候，前因就已经种下了。现在其实也就是两人的这段孽缘的结果。如果不是邓斌贪图苏桓的长得漂亮，却没有深入了解她的为人，如果不是苏桓自己心意难平，受了敖音的蛊惑，现在可能最多也就是个离婚而已，绝对不至于到家破人亡的地步。冬至更觉得，虽然人不是邓斌杀的，但他在这件事情里同样脱不开责任。据说两家闹到最后，以邓家补偿给苏家一大笔钱而告终。邓斌被释放之后，又过了两年，又重新结婚，这次找的呀是跟邓家差不多的家庭，女方呢也离过一次婚，但邓斌再婚之后，夫妻感情也不大和睦，几年之后又是以离婚收场。不过这些事情啊，都是后来邓珀跟看潮生聊起，看潮生又当八卦转给冬至的。 无论如何，眼下这桩案子，冬至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分内的工作，余下的就不归他们管了。长青最终也没有向他们提出要加入特管局。就在事情解决的第二天，长青留下了一条短信，说自己要继续去游历，然后就退房走人了。往后的几年内，冬至再也没见过他，也没再听说过他的消息。一直到了若干年后，看潮生化为真龙的那天晚上，天地降下雷劫，龙身冬至和玉、钟仪一等人都赶过去护法，帮助这条幼蛟渡过难关。而雷光照亮大地的瞬间，冬至似乎也看见了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在湖边树下默默守护帮忙，依稀是当年曾经打过交道的长青。春秋岁月中，所有人都在前行，从未停下成长的脚步。至于现在的看潮生，被打包送回淮水之下的知其井，身上一应零食和通讯工具都被剥夺一空，龙身连一毛钱都没给看潮生留下。看潮生欲哭无泪的从井下深潭爬出来，浑身湿淋淋的，与一只章鱼四目相对。 大哥，你回来看我了吗？是不是给我带手机了？ 不好意思，你大哥现在要钱没有，要交一条。 吴知奇一脸我早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了然，指着章鱼跟看潮生说， 拜师嘛，以后要叫他师兄了。 凭什么？我明明是他大哥。 你当初主动跟他一起留下来，现在不就是师兄了？绕了一圈还不是得回来，费什么劲？ 我 啊，那大哥要叫我师兄吗？ 你告诉他，新弟子进门要做什么？ 哦，每天早上起来要给师父揉500下肩膀，晚上睡觉前要给师父讲睡前故事，把外面世界的事情说一说。周末师父无聊的时候要陪他打牌，赢了就修炼500次吐纳口诀，输了的话就要倒立一天。 哎呦，老大，我宁愿白干20年。 可惜声音重重叠叠，在洞穴里回荡，就是传不到上面去。龙身与冬至二人则继续南下，前往阳城。冬至半道还回了一趟合灶山，给他那位记名师父上香，把自己这两年来做的事情向他老人家汇报一遍，请他放心。因为冬至这个名字已经在修行界闯出了一定名堂，假以时日，人们总会知道他曾经还有过一位叫方阳的师父，而合灶派也是他的半个师门。方阳师父这辈子没收过徒弟，临终前收了一位就成就了大器，他老人家九泉之下想必也可含笑而鸣了。上回被阴差打断，后来又有种种琐事缠身，直至此刻冬至才想起龙身当初用来收阴魂的那面镜子法器，便询问起了唐镜的近况。 他一直在寻找能让明贤复活的办法，我也很久没有与他联系了。 冬至打开手机拨了个电话过去，唐静现在啊，应该是在深山里，信号肯定不好，电话能不能打通还是个未知数。不过他们的运气特别好，那边响了几下居然还接了，虽然信号断断续续，但的确就是唐静。唐静的声音有些疲惫，但更多的是宁静。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修炼了，现在带着明贤走遍山川大河，反倒找回了当初的心境。 那明贤还能复活吗？ 冬至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。冬至与明贤几乎没有往来，最开始打交道也是在银川古墓之下，兵刃相见，火花四溅，但冬至对唐静的印象极好，不忍看到唐静如此费尽心力的想要去复活明贤，自然也希望他们最终能有个好结果。唐静席地而坐，古琴则被横放在他膝上，他低头轻抚琴弦，目光爱惜而温柔。 也许一开始只是心怀愧疚想要弥补，但唐静终于尝到了人类求而不得、刻骨铭心的痛苦，却也是在明贤身上。他们之间的命运早已纠缠不清，又怎能单独将一种感情拎出来做冷酷分析呢？ 秦深，我已经慢慢在修复，也许有一天他能活过来，可能是几年、几十年、上百年甚至更久，但我想我应该会等下去。 唐静既是对龙深和冬至，也是对自己，更是对古琴说， 既然已经开始，我就一定会等出一个结果。 冬至心头微有遗憾失落，但也不乏一点希望燃起。 唐静，明贤一定会复活的，他是个颜控，怎么舍得把你这种漂亮的小哥哥让给别人？ 有道理。 唐静爽朗的笑声从电话那头传来，仿佛又是那个游戏人间的女装大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